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军哥帮英敏在探听到拉康追杀张贵刚尸首后很是恼火，于是打通了金三角多个秘密渠道，以最快的速度把大批毒品运输到海上，转运到世界各地。公安部接到王建义在云南前线的情报后，把相关信息分享给了相邻的几个国家警察部门，同时也与国际缉毒联合会进行了沟通和协商，进一步联合起来打击毒枭的毒品交易活动。然而深入前线的王建义越来越感到缉毒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张贵刚一夜没合眼，在五号审讯室外的椅子上睡着了。史希建很有感触，脱下警服外衣想给他盖上，王建义用手制止，小声道： 千万别动，他灵着呢，让他眯会儿吧，啊，太累了。 史希建住了手，他太了解张贵刚了，没日没夜的侦查在最前线，常常绷紧神经，处在紧张状态。别说和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大半年都没回趟家了，好不容易半夜回趟家，还差点让杀手得逞。史希建对王建义说： 对，对，让他多躺会儿吧。 警察医院的医生汪建华下夜班，正好经过柳堤，是他主动盘查追击，还与拉康对打了一阵，多亏他在警医校训练过。 是啊，一名女医生都能有这种勇敢不易啊，有些人躲还来不及呢，他却高度警惕，具备咱们中国警察的责任和品德，要给汪建华立功，立大功。 这时史希建的手机传来吴小芳的声音： 史局长，飞行龙有重要情报要向你报告。 把电话接过来。史希建看了一眼王建义，又强调一句：要加密。 明白。 吴小芳说着把电话转了过去。飞行龙急切的报告声： 史局长，我的线人报告，有一辆8吨大货车早晨6点从打洛马镇已经出发，要去四川凉山，货车夹带海洛因。从现在时间算，货车过了我们两个检查站，我与两个检查站联系过，都说没查出毒品，我的线人不会误报。我请示带队在通往凉山口最后一个检查站 K 检查站严格检查，绝不能放过可疑目标。 史希建职业性地问：线人可靠吗？ 可靠，已经为我们提供过两次线索，其中运输重庆红酸枝毒品案也是线人提供的。 史希建思索了一下，下达命令：如果你的伤好了，你和卢卫平分工协助卡住 K 检查站严格检查，同时对通往四川凉山的各个交通路口，包括山地林间，都要派人巡查，以防毒贩化整为零， 人工携带。 王建义说，看来佤邦在不断的小股零星贩毒，我们这个云南边境可谓是时时刻刻都是险情啊。要加强检查站缉毒的业务职能培训，适应毒枭毒贩各种手段和藏毒的招法。 史希建说，我们再加强多种训练，可毒贩子总是想在前头，他们动脑子比我们还多。 这时张贵刚躺在椅子上醒了，摸了一下脸问， 多什么呀？ 史希建笑道， 把你吵醒了，我看了下表，你小子睡得够长的啊，整整20分钟。 王建义关心地说， 贵刚，你先回趟家吧，免得老婆孩子担心啊。 哎呀，是啊，该回去了。 今天上午我得去趟狗林的中学，找老师想个办法。毕竟孩子父亲死了，他有吸毒，我得管呀。 张贵刚这么一说，史希建有些感动。 我们一起去学校吧。 王建义说， 走，一起去。我们的工作不光是缉毒、打击毒枭毒贩，更应该关心下一代，尤其是青少年，绝不能让他们沾上毒品啊。 张贵刚上了史希建的越野车，王建义坐在前面。张贵刚边开车边由衷地说， 狗林才17岁啊，比我女儿小1岁，面临下学期高考，可是吸毒什么都耽误了。狗亚雄又是这么个东西，不仅没有管好女儿，还把自己的良心和底线给丢了。 史希建没有说话，作为公安局长，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也痛惜不已。王建义长长叹了一口气说， 哎，法治这个词不是空洞的，谁要是触及到了法律，所犯的罪行不是靠同情，而是用法治。 狗林是个未成年中学生，我们有责任教育好，包括照顾好狗亚雄的妻子啊。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越野车穿过一条旧城，在一座公园背后停了下来，正好是板红中学。大门是板红风格，带着八角飞檐的特色。学校的操场两侧醒目地写着一条标语，拒绝毒品，抵制毒品。王建义站在操场上，两眼望着标语，久久地没有动一下脚。那一刻他思绪万千，有一种复杂而难以表达的心情在缠绕着他。作为中国缉毒警察，他率领缉毒警察经历风风雨雨，战斗在第一线与毒枭毒贩子斗争，为的就是让青少年有一片纯净的世界。可是毒品在地下秘密交易，又有多少青少年被诱惑？史希建站在旁边看着王建义，同样也感慨万分。他俩愣愣地站在那里，直到张贵刚把一位女老师带出来，他俩才恍然从自己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王主任，史局长，这是狗林的班主任侯果志老师。 张贵刚介绍道。王建义上前握着手， 侯老师，狗林的事给学校和你添麻烦了。 史希建又说，这件事 有些不光彩，甚至荒唐。一个缉毒副大队长的女儿出现这种事，作为公安局长的我有责任啊。 侯果之戴着眼镜，两眼很大，皮肤黝黑，说起话来很是优雅。 你们不用再说了，作为缉毒警察，我们都应该向你们致敬。我知道一个数据，全国缉毒警察在每时每刻与毒枭毒贩子生死搏斗，一年平均就有360多名缉毒警察牺牲，平均每天就有一名缉毒警察献出生命。这种代价太大了，青少年学生没有管好，家长有责任，老师也有责任。 张贵刚说：侯老师，我有个请求，不知可否？ 说吧，张大队长。 狗林要在戒毒所一段时间，我想请你安排老师每周去给他补一次课。 侯果之老师立即回答： 完全可以啊，我安排每学科的老师每周去补习。 史希健说：啊，那就谢谢你们了。狗林的母亲身患乳腺癌，所有的服务和保障，公安局会分配人员去照顾。 王建义走上前，再次对侯果之说： 这样，我们分工把这件事做好，狗亚雄不在了，我们就把他的家人照顾好。那就谢谢了。 不客气，我马上安排。 这时，一位高个女生穿着蓝色的校服跑了过来。 爸爸！ 张贵刚迎上去，心里还惦记昨夜的母女安危。见到张杰在学校里，还没等他问，张杰跑到他身边，连忙说： 侯老师，叔叔，拜拜，我找到了我们的同学，还有狗林班的同学，说好了，每周都去看他，和他交流学习。 王建一听后，上前拍了拍张杰的头，鼓励说： 好啊，太好了。 张贵刚问张杰： 哎，你和你妈今晚回家住吧，啊，那个杀手抓住了。你妈昨晚没事吧？ 我妈呀，听说你交了任务以后，为了帮助狗林和他妈妈，一大早就去市妇联了。 正说着，一辆轿车驶进中学的大门，下车的是副市长陈冰义，身边跟着的正是张贵刚妻子。史希健带头迎了上去： 陈市长，狗亚雄和他家里的事我还没来得及向你汇报。 我都知道了，大队长张贵刚考虑很细，他自己在外缉毒没日没夜，把安抚工作交给了他妻子和女儿，这让我这个分管公安和缉毒禁毒的副市长感到羞愧啊。连妇女学生都在热情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我来学校也是这个目的，不仅向吸毒的青少年伸出温暖之手，更要加强学校的管理，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远离毒品。啊，感谢王主任从北京来到边疆指挥缉毒工作呀。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王建义对陈冰义说： 目前国内吸毒的人在增加，其数量十分惊人，全国缉毒警察面临的侦查和打击任务也越来越复杂和艰难，两方面工作都要做好。禁毒不仅靠公安和政府，还要靠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个责任。缉毒是我们公安战士长期艰苦的战斗啊。 王建义正说着，吴小芳的车吱吱响，猛刹车停在了他们不远的地方。史希健和陈冰义知道有紧急情况，而且不方便用电话汇报。史希健和张贵刚迎向吴小芳： 史局长，飞行龙和卢伟平截住了那辆货车，可都快把车拆光了，也没有发现毒品，被扣的司机都吵起来了，飞行龙坚决不放行，可是又没有证据扣押车辆，请示你怎么处理。 吴小芳一口气报告。史希健思索着，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啊？难道搞错了？ 难道是毒贩子中途换车调包了？ 张贵刚果断地说，还是我去吧，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是让你休息一天。史西见话音未落，张贵刚接着说， 狗林的事儿落实了，我也就放心了，我去趟检查站。 王建义走到张贵刚身边，小声交代， 去吧，要细心，把那辆货车前后关系的目标录像都调出来查看下，货车最能藏毒品的地方，要动脑子。 明白。 张贵刚说， 我先走了。 张贵刚启动着车，才猛然发现妻子和女儿在盯着他，那眼神充满了期望和担忧。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板红崎岖的山路很奇特，虽然有高速公路，但都是在山与山之间盘旋延伸，似乎看不见公路的头。雾很薄，也很轻，可是随着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和反射，山雾也变得色彩斑斓，淡蓝色、紫褐色、橘红色、淡红色，总是在天和山之间起伏。坐在行驶的车里观看，仿佛放映着一幅幅飘渺的影像，充满了神奇。可是张贵刚顾不了这些，他脑子里盘算着一个个细节，尤其是吴小芳开着越野车还不时地给张贵刚提些问题。 张队，货车都快拆光了都没有，这是什么品牌的车呀？难道是自己拼的？ 张贵刚说，我了解飞行龙，他办事很严密，现任不会有问题，开快点。 吴小芳像野小子一样开着车飞快地盘山而下，在一处三面靠山的高速公路和国道相连交叉处驶进了检查站。费新龙带着缉毒警已经把一辆货车拆卸掉了，车轮都翻了个遍，车的夹层也都拆开检查过，车的驾驶室也都检查彻底，就连每个座位都翻了底，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点。费新龙很疑惑，有些生气，冲着被看管蹲在地上的司机质问， 说货藏在哪里了？ 没有什么货，我要到梁山拉木材，就被你们给截住了。 司机的态度不满但还强硬， 还拆了我的车。 费新龙说， 拆了拆了我会给你装上，如果私藏毒品被查出来，你不交代就罪上加罪。 司机不吭声了。张贵刚观察到司机的脸色有些变化，脸红了，眼睛看着公路的后面。费新龙见张贵刚来了，拉他到一旁小声说， 你看整车都拆了，没有发现毒品。 先看着司机，到监控室看看。 张贵刚说着又朝吴小芳挥手， 马上联系童雪彤，把通往检查站前后十公里的监控录像集中传过来，誓言在两小时以内的信息。 明白。 吴小芳迅速联系。吴小芳操作监控室收到的车辆录像和时报图像，张贵刚看见货车在行驶时总是有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跟随在货车的后面，而且保持在一公里左右。货车被检查站扣押，那辆别克车并没有通过，这引起了张贵刚的警惕。 盯住这辆黑色别克，牌号是多少？ 川 Z00888。 吴小芳报告， 马上让童雪彤查查这个车牌。 不到两分钟，童雪彤传来信息，黑色别克的牌号显示是四川一个名叫孔大力的铅矿矿主。张贵刚意识到了什么， 查明这个孔大力的背景和真实身份。 动摇动摇，孔大力在3年前开矿，因违规挖掘被勒令关闭，此人在2年前被判刑2年，今年刚放出3个月。 张贵刚连续追问道， 查查他的背后联系人。 孔大力在梁山有多个分矿，但查不出矿名。孔大力的行程记录，3个月飞往厦门达18次之多，常联系的是台湾商人。 查出台湾商人的名字。 动摇，查不出来，无法显示这个台湾商人，连名字都没有。 你和吴小芳保持密切联系，盯紧孔大力的轿车。 明白。 张贵刚说。 金龙，走，继续查那辆货车。 他们这是一条线上的蝎子，蝎子不走，孔大力也不走，毒品肯定在货车的某个地方。 张贵刚来到货车现场，在底盘查了一圈，又上到了车厢的钢板处。这时那名司机蹲在地上，他的眼睛不时地看着车的上方，尤其是看着张贵刚踩着车厢钢板，头额浸出了汗珠。这司机细微的眼神和他的紧张的表情，让富有经验的张贵刚看到了。他挥手朝费新龙说， 把车厢钢板层仔细查下。 费新龙和他手下的缉毒警上车，开始对每一寸钢板敲打查找，依然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张贵刚发现，在敲打钢板时，司机紧张的几乎想要说话，他的眼神都变了，但司机还是坚持没有开口。他知道一旦说了，一切都完了，查不出来还可以碰运气。张贵刚凭着他的侦查经验，亲自在车厢钢板敲打声音，发现有空闷的声音，再细看钢板像焊接骨，他便用毛刷子刷净，然后用铁锤砸了几下，果然出现一个方块的空洞。他看见里面藏有黄胶带缠绑的小方块，打开一看，正是海洛因。 都打开，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张贵刚大声命令道。 这帮家伙真狡猾，竟然精心藏在铁板方块里。 不到半小时，费新龙带人把整车厢钢板都打开，一共20个小方块，藏海洛因28公斤。每块钢板的焊缝很细，并且做了防锈处理，看不出一丝痕迹。当张贵刚细致地擦拭周边后，才发现微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张贵刚善于观察嫌疑人的心理变化，从司机的目光中发现了问题，才查找出了这一重大的毒品私藏案。张贵刚直接质问， 说吧，你本事够大的啊，还跟我玩迷津呢，你后面那辆黑色别克不会跟你没关系吧？ 哎，我都交代了。 司机低头长叹一口气， 警察呀，你太厉害了，后面跟着的那辆车你都看出来了，就是他们一会儿逼我干的。我是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他们找到我，让我按照他们提供的地址把货送到，给我10万块钱，路上他们付给我6万块，我只是为了这10万块钱才拉的，我错了，我不该呀。 张贵刚追问， 那会儿几个人，头是谁？ 一共3个人，我只知道他们其中有个大个子，孔爷，叫什么我不知道。 张贵刚转身对费新龙说， 已经清楚了，让人把海洛因拍照取证归案，你带上2个人跟我缉捕孔大力那伙人。明白。 费新龙说着掏出手枪上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消息